困扰，那这样也会给飞机的平衡带来很大的影响，严重的时候呢，甚至可能会导致飞机的失事。 飞机与普通交通工具不同，陆地上的不文明行为在飞机上很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，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， 总是会不时地挖出一些细小的骨骼，当地村民以为那是鸡的骨头，但是在安特生的眼中，这些鸡骨却暗示除去伪造的皮眼当头骨之外，只有杜布蛙在东南亚发现的爪哇猿人处于这个时代，而在爪哇猿人附近小的谜。十多年来点滴积累的全部收获在一瞬间化为泡影，这个消息令所有